总感到古老神秘， 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一定记不清， 千千万万个生命在大地的怀里， 万万句句的流水涌在心里，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，稀奇， 多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， 患得患失的光阴只是从前的命运， 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，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大地故事我怀念，唯独有一句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地走远，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。 但是他的